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38集，隔空牵机。 啊嚏！ 李开南自别院的展昭突然扬起脸打了一个喷嚏，白玉堂看了看他，殷侯也看了看。 刚才玉堂打完，现在昭打，不是都伤风了吧？ 思及此，老爷子忍不住吩咐了一句： 你俩要是谁伤风了，另一个就别往上凑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眨着眼，因为腿短跟不上大家，所以被殷侯抱着的小四子立刻八卦地凑上去，捂着殷侯的耳朵叽里咕噜说了两句。殷侯皱眉瞧了瞧展昭，又瞧了瞧白玉堂，轻轻咳嗽了一声： 病了就分床睡，等病好了再睡到一起去，年轻人要知道节制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这话听着有一点点奇怪的感觉。殷侯摇着头抱着小四子走了，嘴里还在嘀咕： 也不知道锁门，万一小四子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怎么办？ 爹爹也说叫我进猫猫和白白的房间一定要先敲门，不然看到不该看的就不好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困惑地跟着走，总觉得这话听着哪里不太对劲。众人拐过大街，一眼看到了就在正前方的太学。展昭拍了拍白玉堂： 不怕，还完好无损呢。 白玉堂也松了口气，心说还没他就好，这就进去把天尊拽出来。只是五爷脑中这个念头刚刚闪过，就听到轰一声巨响。这一声响非同小可，震得周围房舍的门板窗棱嗡嗡直响。与此同时，白色的烟尘扬起，整条街都看不见了。远处码头，站在船顶上的小梁子直蹦跶： 哎，那边怎么了？ 众人都回头看，就见远处烟尘都扬到半空了，站在大船顶上的几个士兵冲下面喊： 好像是什么房子塌了，凹下去一片。 不是吧？ 你不如去看看，皇城军你在管，别出什么事。 欧阳无奈带了些人就往城里跑，而此时已经走到了太学门口的展昭、白玉堂他们眼巴巴就看着太学整个塌了，烟尘中就一扇门矗立在那里。等尘土缓缓落下，现场一片废墟。展昭一手拿袖子挡口鼻，一手一个劲儿扇风，就见四周围所有人都傻站着，附近的店铺、酒楼、茶馆，包括路上的行人都呆立当场。再看地上，整个太学的砖瓦石墙都碎成粉渣渣了，一阵风吹走一大半，满地都是土和小碎砖瓦木头渣。而更有趣的是太学里的情况，就见太学里所有学生都保持着原来考试的姿势，拿着笔呆坐在那里，满身的白灰和尘土，张着嘴不敢置信地看着外边的景象。夫子们站在原地，考一的那几个学生手里拿着针，公孙就站在众学生前面，怀里抱着个纸人，也是愣在当场。最有趣的是凌霄夫子，老爷子正上茅房呢，茅厕整个塌了，老头一脑袋灰，正坐在便桶上，手里还拿着本书。随着尘埃落定，现场以及周围众人还是处于呆愣状态，直到一阵马蹄声打破了这平静。远处欧阳少征带着皇城军的人马来了，欧阳还没到跟前就开始喊了： 妈耶，这啥情况？ 疯丫头也歪着头，若论大场面，这马可是见了不少了，不过一栋宅子塌成这样，他还是头一回见着，好厉害，满地粉渣渣。由于碎瓦横梁，所有一切都碎成极细小的碎块了，所以倒是没砸伤人，只是方圆一里内的所有人都沾了一身的灰，尤其是太学里那些学生和夫子，一个两个都跟小泥人似的。良久，就听那帮学生们轰一声炸开了锅。 哇！ 出什么事了？ 地震！ 闹妖精！ 这时就听赵兰啊了一嗓子： 我见过这个，皇宫墙上的洞就是这么来的。 皇宫墙上的洞？ 太学不少学生都是皇亲，也有些经常进宫的。之前天尊在皇宫留下的那一串洞还没补上呢，因为正好是条捷径，赵真觉得挺方便的。而且这洞不是凡洞，乃是天尊留下的，所有宫里的大内侍卫有事没事都会去膜拜一下，感受一下武林至尊的仙气。而赵兰更是每每有朋友来，就带着参观天尊开的洞。于是众人脑中都闪过一个念头，刚才天尊是跑来跑去不知道干嘛来着，好家伙，拆房子呢。包岩和庞玉震惊之余，都替白玉堂掬一把心酸泪，展昭同情地瞧了瞧白玉堂。 确定是天尊干的？没准搞错了呢。 白玉堂无奈地看展昭，那眼神除了他谁有这本事。殷侯也无奈摇头， 就是那老鬼的隔空千机掌干的。 这世上只有我师父会这功夫，跑不了的就是他干的。 你也不会吗？跟隔空掌不一样？ 不会，隔空千机是隔空掌最高绝学。隔空掌是利用掌力送出内力，做到不触碰对方就给予打击。隔空掌总共有19式，其中最后一式，也就是第19式，是千机式，不是有天分就能学会的，还需要有我师父那样的内力。这一招是以一敌千的至高武学，可能跟你外公的问心掌齐名。 以前天尊开洞的本事就很特别，那个也是千机掌吗？ 所谓的千机掌，就是运用对内力的掌控，短时间内让隔空掌打出去的内力折返多次，内力越高，折返的次数也就越多。最高内力就跟我师父那样的，可以一掌的时间内让内力折返上千次，等于一掌拍出去千掌。这也是为什么他普通一隔空掌挥出去会连着砸穿几道墙，或者拍翻好几百人的道理。我师父砸墙的时候将内力集中在很小的区域，千掌同时拍，被拍中的区域就会碎成粉渣，这就是他拆墙不留砖也没声音的原因。而且墙不会倒，也不会伤及无辜。 啊，好高端的功夫。 只是拆墙归拆墙，我以前没见过我师父拆过房子，这是每面墙上都拍了一掌吗？他干嘛呢？ 白玉堂话音刚落，就听一声惨叫传来，众人一惊，转眼只见发出惨叫的是凌霄夫子。老头受刺激过度，而且人家多大的文豪，多高的身份，这会儿众目睽睽之下还坐在便桶上。最要命的是老夫子实在太爱太学了，他从在这儿念书到在这儿当夫子，到最后成为院长，眼看着太学从几栋小楼变成一大片宅子，桃李满天下，这会儿全塌了，就剩下一块先帝赏的玉璧还横在眼前。老头一提裤子站起来，扬起脸哇一嗓子就开始哭了。众人一惊，白玉堂扶额，展昭摇头， 罪过罪过呀。 五爷想赶紧掏银子给他再建一座新的，这一把年纪的哭得太可怜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只听到咔啦啦一声响，那块先帝赏赐的白玉璧上出现了几道裂纹，随后哗啦一声碎了一地。正哭的林夫子突然不哭了，盯着碎掉玉璧看了一会儿，随后一翻白眼绝过去了。 夫子！ 太学的学生们赶忙过去扶林夫子，一群人闹哄哄灰头土脸的。白玉堂磨着牙就到处找，天尊呐、那闯祸精呐。正这时就见塌掉的玉璧后边一棵大树下，天尊慢悠悠走了过来，手里还抱着一个挺大的酒坛子。 莫非喝醉了？ 众人扶起林夫子抬到一边空地上。公孙本来似乎是想要跑过来，不过看到这情形赶忙先去救老头。天尊抱着罐子就往这边走，展昭和殷侯还有其他一众学生都去瞄白玉堂的脸色。五爷本来就白，这会儿脸更白了，比纸还白。别人都一脑袋灰， 天尊倒是干干净净的，往这边走就瞄到了对面白玉堂。众人就见天尊四外看了看，大概也知道自己闯祸了。正这时，就见歌清跑到白玉堂面前。 那什么，五爷，不是天尊的错，是我干的。 白玉堂一愣，上下打量歌清，展昭忍不住扶额。 要顶包也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呀，这耗子能卸才怪了。 天尊眨着眼，庞玉也过来解释。 我给他赔，没事没事没事。 那什么，本来太学就很旧了，我们正想着翻新呢，查清楚再说哈，不要骂天尊。 赵兰他们也过来帮天尊解围。白玉堂看看眼前众人，眼睛微微眯起来了一些。葛青掰着手指算自己总共有多少家产，庞玉张罗几个土豪学生凑钱，天尊则是歪着头在后边看。葛青回头还朝天尊使眼色，那意思要不然你先找地方避一避，我给你扛。天尊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眯眼。 好孩子。 葛青一愣，天尊伸手拍他头。 乖。 天尊正跟拍小狗一样拍歌清头呢，那边凌霄夫子已经醒了，他也说不上话来，对着这边直摆手。现场乱哄哄的，展昭就拽白玉堂。 玉堂冷静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